第27章。 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，带去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：我买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：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，出去吊死了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：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作血田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：他们用那30块钱，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，买了摇户的一块田。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：你说的是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：他们作见证，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巡抚有一个常例，每逢这节期，随众人所要的，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。众人聚集的时候，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？是巴拉巴呢？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？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，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：这二人的事，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，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：这两个人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他们说：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：这样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都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巡抚说：为什么呢？他作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流这二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众人都回答说：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，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 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各各他，意思就是足留地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黏扣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，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：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：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：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。从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若在申初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：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海涌沾满尿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。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阿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捆到墓门口，就去了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：三日后我要复活。 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日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，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。比拉多说，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